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属于你的个性印记。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了声音 大家好，我是 Louis，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嗯，我们哥俩耐着性子，今天在这儿你给你讲新车。 嗯，又是新车。嗯， 为什么说得耐着性子呢？因为我们其他几位同事都出差了，所以只有我们两哥俩留在这儿给大家来讲。然后还得跟大家来说说上海车展的新车。 对对对，是其实，嗯，别看上海车展已经那个刚刚结束，刚刚结束，但是呢，很多车大家是依然关注，也给我们留言，让我们来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你可别提了，就是说为了找大家这个互动的，就是这些车型啊，我们得费多大劲儿，我们得在140万条的互动量中筛你们的文字。你们大概语音大概能占了120万，然后那20万还有一部分文字，我们得总结出来，看看您问的是哪辆车，然后我们通过这大概3-4天的节目吧，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车的事儿。 嗯， 啊，回顾一下上海车展那些上市的重磅新车，新车真是太多了。你说一天节目让我们能都说完，我估计是做不到的。然后另外提示一下，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有好红包，对吧？ 嗯， 好红包的方法呢？ 5月2号 得关注佳通商用车胎的公众微信号， 没错， 对吧？然后明天到时候在他们的那个公众平台上按一些语音，公布明天的。来吧，喊出明天的通关密码就可以了。 没错， 哎，然后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来公布这个密码，所以仔细听了。好，来回顾这些新车。说到这么多新车的话，上海车展那有一个企业的车型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的关注，尤其是上海通用那个别克。 嗯，啊，本土作战嘛，这相当于是。 对， 嗯， 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就是新君威， 嗯， 对吧？那个顶多就是个亮相，所以呢指导意义也不太多。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查图，而且之前节目已经说了好多了。今天呢 主要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别克旗下的那台增程式的混动车型。这台车还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在问的啊。 这个车其实一提到这车呢，大家马上想到的是早些年前雪佛兰的那款沃兰达 啊，然后别克呢叫 Volight 5。 哎，对， Volight 5，特别洋气的一个名字，但是在国内来进行销售，售价呢最后也是出来了啊，市场售价是26.58万元到29.58万元，当然啊，这个最终还有一些补贴，最终可能你买到的这个车型的价格也就是22万和25万左右的一个价钱。 嗯，就是这个跟当初那个沃兰达相比的话，动辄将近50万的价格来说的话，这款新车的价格已经是非常的开始接地气了， 用北京话讲倍儿亲民，用东北话讲老亲民了。 对，所以说这个车现在因为它是一个增程式的这种混动车型， 哎，没错， 所以说跟其他的这种纯电呀相比的话，在续航里程上来说应该还是有些优势的。 对，这车的综合续航里程能达到768公里，也就是说你充满电再带好油，你跑个700公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 按照这个700多公里的这个综合的续航里程，那我想在国内进行各个地方的巡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很多地方都有充电桩的辐射。 对对，没问题。嗯， 其实这款车啊打出来，我还是看得出上汽通用对于整个的新能源车市场的一个布局，就是他实际上他想再多做一些这样的车型。 其实我觉得也对，就是你品牌下面有这些车型，而且呢也是引到国内之后呢，也是可以填补这一块领域的空白， 哎， 那也是何乐而不为呢。 对，然后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通用旗下的这个混动的，就咱这个叫新能源车型吧，因为很多也有听众朋友在江浙沪这一带嘛，这个所谓沪牌也是比较难求，但是通用集团它有几辆车应该都会有这样的能拿到沪牌政策，比如那个凯迪拉克的 CT6，包括这一回咱们这个 Volight 5，包括雪佛兰的迈锐宝 XL 的混动，君越的混动啊，这些上汽本土的企业很有可能最后就会被政策就带得很高，那么你拥有一辆沪牌能上高价，这在江浙沪地区是很牛的一件事儿。 是，对， 哎，所以说呢这台车受到大家关注很正常。哎，我说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应该差不多了吧。 嗯， 应该能了解到。哎，对，还有一些优惠啊。 对，还有一些优惠， 18期 对 免息的金融方案。 那还有一个3年城际旅途的保障服务 啊哈， 还有一个养车的是3年上门车辆双检服务，10年的免费保养服务。 看来通用对于这张牌打的还是挺重的。 没错， 所以相应的江浙沪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台新车。然后另外说完这个上汽展台，咱们还得说另外一个大的展台啊，一汽展台是吧？ 对对对，相当大了也是。 一汽展台的这回排场来的很大，有 H7 的那个全新的那概念车的车型，对吧？ 对， 很漂亮。然后但是我们得说点人接地气儿的，接地气儿的有几款车，前一段之前新上市的奔腾的 X40， 还有即将上市的纯电动的奔腾B30EV， 没错， 这两台车是一汽集团，尤其是一汽奔腾这一波主要来推的一些车型。当然还有那个咱们还有一台新车叫骏派 X65， 我之前发那探管图里边应该有我那儿盯了半天那张照片，那被称之为是国民旅行车。我觉得这几台车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也大家值得关注了。 其实这个车为什么来重点说呢，尤其是个奔腾的 X40， 它是3月刚刚上市， 对， 但是上市之后的首月呢就已经订单过万了，所以说这车还是有必要来稍微的深度剖析一下。 对， 就你看它这车里边搭载了很多时下非常热门的一些智能终端的系统，它这个搭载的一系列叫 D-Life， 对 啊，你像一些最基本的什么导航、新闻、天气、社交，这些都肯定是在线应用，没问题。然后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以后发展的一个整体的方向。 除此之外它那个还特别逗，现在咱不有很多手机都有唤醒功能吗？ 对， 奔腾那个叫奔腾你好，然后这时候你俩可以互动了，奔腾给我查一下附近有没有帅哥，就是他的 那是 不，他的 D-Life 功能里边就 附近的人， 哎，他真有这个社交功能在里面。所以说就是未来我们在奔腾的车型上看到了很多关于就是像前瞻呐，包括网络呀、互联网啊、社交这方面的元素，也是时下很多年轻人所关注的一个点。我相信如果这个功能的话，很多年轻人会更关注奔腾 X40 这款车。说到这儿呢，我们得休息一下了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之前那些车展上的一些重磅车型啊，然后你有消息的话或者想有车型想问赶紧问，我们这几天还能给你作答啊，3-4天的时间抓紧问了，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红包福利又来喽！4月27号和5月2号，快车道 FM 携手佳通轮胎共同庆祝5月2号卡友节，为您奉上史上最丰厚的红包大礼，绝对不能错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一次喊红包要特别注意哪几点呢？很简单，第一步，关注佳通商用车胎微信公众号，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搜索佳通商用车胎。第二步，关注佳通商用车胎，即可看到佳通推送的红包密码。第三步，4月27号、5月2号，在佳通商用车胎微信号下喊出本次的红包口令，一次没中别气馁，中奖还能继续喊，只要你敢喊，我们就敢送。佳通轮胎是来自新加坡的全球轮胎品牌，秉承实用之道，有佳通的品牌理念，服务中国卡客车市场20余年。佳通关怀一路相伴，不单是一句口号，更是佳通轮胎对各位卡友的情谊。感谢佳通商用车胎对本次时段红包礼品的大力支持。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上海车展，大家关注的新车都是咱们听众朋友筛选出来要问的。然后有人问那个全新的 CRV 是不是来到了现场呢？老车，全新的 CRV 是不是来到了现场呢？ 来了来了，这是肯定来了，嗯， 对吧？ 对对对， 我们能肯定的是来了。 对， 而且这回来的那还是 CRV 的锐混动全球首发版本。 没错，嗯， 全球首发是吧？ 全球首发， 中国市场多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概念， 那是必须的。中国市场对于任何家车企来说都应该是排在第一的。 哎，老车开没开过之前的就是本田的那个 CRV 锐混动的版本？就是锐混动的雅阁， 混动版本， 锐混动的思锐， 好像是雅阁就开过一回，其他的还没有太多接触。 那就是一水老师开过那锐混动的版本的雅阁，他跟我说他的这个混动版本没有让我们想的那么平庸，就没有那么平淡。他们本田的这套混动系统是主打偏向运动，更有这个动力操控性的一个混动系统，既保证了节油而有更好的输出。 对，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本田这个企业在发动机这个领域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是一直不甘寂寞的。这个为什么这么用这个词呢？就是它确实是有着技术， 对， 有着历史，有着研发的一条整套的系统。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本田下面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思域的泰牌，大家都一直想把它引到国内来，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迟迟进入到中国。但是别着急，我估计啊，以后应该是早晚的事儿。所以说，在发动机这一块儿，它真的是不甘寂寞，所以它也这个理念当中也能突出这一点，就是我一定要有兼顾着动力，兼顾着操控，也兼顾着油耗。 对。然后聊到这个锐混动车型呢，它是搭载了 2.0 的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然后还有高功率的双电机，来还有这个智能单元啊，还有几个模式，什么纯电模式、混合动力模式、发动机模式，几个可以切换，既节油，开起来带有劲儿。而且我觉得这套动力系统搭在 CRV 上的价值可能会更大。大家都知道电动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扭矩大，车辆重，尤其像 SUV 这种车型，扭力越大，对于它的整个的提速，包括一些通过性的提升，都还是有帮助的。尤其是选择这种多功能的SUV 车型，搭载这套系统，我相信未来它的表现会很好。另外，其实还要跟大家来透露一下，未来在 1.5T 的这个 CRV 也会面向市场来公布。而且这一回咱们看的锐混动车型，其实不光是单单的一个动力的升级，它在外观和内饰也有升级，将延续整个全世界最新版本那个 CRV 的那套设计。不过这一次我们只看到了外观啊，内饰我相信下次来的话就应该是上市了吧。 对，这个相比就是我们可以，虽然这个上海车展我没有看到内饰，但是你可以对比一下在海外车展上发布的时候你的、咱们看的那个内饰图。那我觉得这个内饰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吧，我觉得不是特别欣赏。 我 个人 我觉得本田 CRV 你知道它的最大的一个经典设计在哪儿吗？它是把中央通道那块中间留出来了。 啊， 它可以放包啊，或者是人通过。 其实从现在本田在卖的车型，像冠道、URV 啊， 都能看到，它确实底下那一部分空间做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还是喜欢按键的是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整体的一个造型啊，或者是搭配，我持个人观点吧。 嗯、啊，行，好啊，老车看来还是还是有自己对审美的态度的，我觉得还行，起码实用够高，实用度够高就可以。 嗯、没问题，这没问题。 这个级别的车型，我想实用性吧还是很重要的。 嗯。 来，再讲下一个车型。然后咱们听众朋友问了，嗯、说那个说王自健还有那个吐槽大会那几个哥们都去了，什么、 嗯、 什么蛋蛋什么那个什么都去了是吗？ 对对对， 啊， 对， 就我们是没看着啊，但据说那个朋友圈拍照片的人有好多，就是拍这个那个王自健在那嘚嘚嘚。 其实这个参加因为跑会的时候，参加的发布会的时候也看到他们几个了， 啊、 但是真 看到了 这对真的是想在那好好听听王自健他们几个人在聊， 在 对对对，虽然说时间有限吧，但是毕竟是看着火的了啊，这回是，但是 还好你看到的是王自健，不是周立波， 没有，他已经在被烂到在撞。 你要是见到周立波先生的话，那我估计你的余生我们两个相见也是很难了。 对，但时间有限啊，真的是不能完全听他把这个整场的说完了，这确实是有点小遗憾。 对， 但是咱还是说这车，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没错，他们在哪个展台呢？ 纳 智捷来着？ 纳智捷。这回纳智捷带来的就是全新的 U6， 全新的 U6。哎， 这个全新的 U6 呢，它搭载了一个 1.6T 的 GDI 的一个发动机。 嗯哼， 这个发动机它首先是与宝马共同开发的一款发动机。 PSA 和宝马，你给 PSA 集团、 啊、好吧？对对，不好意思啊，落了 PSA 啊。然后荣获过什么大奖，咱就不说了。然后呢，它主要是一个高功率的表现和一个低油耗，这个、俩是它比较兼合的比较好。 嗯嗯，啊，配的是六速的爱信的变速箱、 嗯， 我觉得这套动力总成应该在目前很多的产品的体系内大家都能够见得到。 嗯哼， 那么这两套搭在一起，我相信燃油经济性和一个综合的那叫配套使用度， 嗯哼， 大家是可以认可的。 对对对， 而且这一回 U6 来的时候算。扑面而来，价钱很便宜。 对，我想说这个带着价格来的， 12.98万到159,800， 这也是很接地气的一个价格了。 对，人车也不小，动力也不差，那么颜值也很高，而且这回中央屏幕还来了一块大屏。 嗯， 有方向盘那么大个个大屏，哎，差不多是吧？ 是竖着的啊，不是横着的，竖起来看 啊。对对对对对、 嗯， 就有方向盘那么高的一块大屏。 哎，对。嗯， 这个还是不错的。 对，这个车它是12寸的一个大屏，咱们说的这个， 嗯、 然后再配合什么 Think 加3.0的这车载互联多媒体系统，跟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无缝连接，然后再就是百度 Car Life 的生活信息，什么 WiFi、USB 啊，在你行车过程中就保持着语音交互啊、音乐、电话以及一些用车保养的这个服务资讯，所以说就整个互联网这一套的价值体系在这里边都能够体现到、 嗯、对。另外我们在采访纳智捷的相关领导的时候，人家也给我们透露一件事儿，就是纳智捷的全新 U6 将挑战 CCPC 中国量产车性能大赛 啊。 这比赛强调在哪儿呢？就是其实很多厂家不愿意把自己量产车送去比出来的结果大家是好坏都会被大家看得到的，就只有一些有自信的车、 嗯、 量产车是怎么回事？量产车就是不加改装直接扔赛道、嗯、坏了可丢人哦。 对对对，一定要有过硬的质量。 对，所以说纳智捷这一点我们还是 对对 要竖个大拇指的 啊。对对， 行，说到这儿呢我们休息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有问的车型抓紧时间问，也就这3-4天了，过这村没这店啊，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红包福利又来喽！4月27号和5月2号，快车道 FM 携手佳通轮胎共同庆祝5月2号卡友节，为您奉上史上最丰厚的红包大礼，绝对不能错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一次喊红包要特别注意哪几点呢？很简单，第一步，关注佳通商用车胎微信公众号，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搜索佳通商用车胎。第二步，关注佳通商用车胎，即可看到佳通推送的红包密码。第三步，4月27号、5月2号，在佳通商用车胎微信号下喊出本次的红包口令，一次没中别气馁，中奖还能继续喊，只要你敢喊，我们就敢送。佳通轮胎是来自新加坡的全球轮胎品牌，秉承实用之道，有佳通的品牌理念，服务中国卡客车市场20余年。佳通关怀一路相伴，不单是一句口号，更是佳通轮胎对各位卡友的情谊。感谢佳通商用车胎对本次时段红包礼品的大力支持。 加速马 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播出。哎，刚才听众朋友小胖啊，在微信平台说，你们说那 B301V 呢？我是奔腾铁粉。哇，行， 这车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上海车展的时候，奔腾展台，一汽奔腾带来一款纯电动车啊，叫 B30 的 EV。对，然后跟咱介绍一下它特点啊，跟现有的这个市场的其他电动车相比呢，它的综合工况有205公里的续航里程。然后你像在高寒高温这个地区的适应能力，这个丰富的安全科技配置，然后一个整体做的一个比较不错的驾乘感受，还有一个管家式的这种就这种服务保障，哎，就是还是挺有实力的一个选手。尤其是你看到他那个车的座椅真的就是特别宽大，跟那个大沙发似的， 还挺舒服的。 哎，对对对，还是不错的。 提到这款车，我想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高寒温度的适应能力。你们都知道一汽厂家在哪儿？在吉林长春。那是真是一片说叫春城啊，不是这么个事儿的，那地儿特别冷。我们去过长春车展，我们也去过长春出差，也去过长春做冰雪世家。为什么去长春做冰雪世家？很简单，因为那儿冷。 对对，如果那儿不嫌不够冷，我们还可以再往北上嘛， 哈尔滨嘛。 哎，对，漠河那边。 只有在冰雪里边生活过的朋友们，他们才知道冬天这个电池有时候容易多不给力。我们东北那儿经常，我车有一回就说什么打不着火了，人家非得给我连电，然后到那儿说人家你电池活性太低，不行你换一块儿了吧，你这两三年的电池。 对， 东北特别耗电池的，所以一台电动车低温的能力还是很要被看重的。我看中这台车关键就是在这儿了。好了， B30EV 来跟小胖说到这里，然后咱们来关注另外一个品牌，应该也是在咱们的整个的微信平台上刷屏刷的比较厉害了。当然啊，人家也只是亮相，领克 Lincoln Co 这个品牌的第一款车叫领克01标准的量产版终于是亮相了。 这车 然后你知道听众朋友问的五花八门，那个领克展台什么样啊？领克的领导什么样啊？领克那个，这个我们很期待呀，它究竟是什么样？就大家很多人在概念当中，它还是一个概念。实车出来其实有两款，领克01是一款 SUV 车型， 对， 好像还有02、03，应该还有轿车版本， 肯定会。 然后之前还展示出了一款概念车的跑车，哎，那台车太漂亮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这你就只能去搜索图片了。但是我们能给你带来最多的是。领克01这量产车，它会在今年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 对，对，因为这个车，我们先这么说啊，概括的说，它有高颜值。刚才你不是提到了，有的人问说这个车它停留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再停留到概念当中了，它真的是外观有着高颜值。刚才有人问说这个吉利的这个领导们是不是长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你可以脑补一下他们是不是高颜值，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但我能告诉你啊，吉利的领导们有一点啊，吉利的很多的设计师包括工程师高层清一色的都是什么黄头发蓝眼睛， 哎， 都是世界顶级工程师挖过来， 对对对， 生挖过来。 其实你看这车啊，它是由沃尔沃汽车这个架构啊，咱先说它的架构，新车基于 CMA 架构打造而来。 哎， 这个 CMA 的架构呢，就是由沃尔沃汽车主导，吉利汽车与沃尔沃汽车联合开发。这个平台未来还会诞生沃尔沃全新的40家族的车型。 哎，说的简单一点啊，Lincoln Co 的产品将在吉利最新的路桥工厂和沃尔沃共线生产，啥概念啊？ 就是生产完一台这个，然后就是沃尔沃吉利的上了，然后再就是这个。 再说简单点啊，这个里边的很多的细节的零部件不一样，但核心呢是一样的。 对，所以说这个整车我相信啊，它我们从现在看到的实车，然后以及触感还有一些评价上来看，这车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对，说点老百姓关注的啊，这台车的是由沃尔沃的整个的运营和管理体系，包括零部件采购来进行来做的。就是说白了是沃尔沃的品质和工艺来做的，但是是咱们国产。所以说大家出门右转去沃尔沃4S店看一圈车，你就能知道这台车究竟能做到什么样的级别。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沃尔沃它最著名的一套系统就是安全系统， 哎， 所以说这个大家在这个新车上领克的这上面， 领克01， 对，你不用担心这一块，首先是不用担心这一块，它肯定是标杆， 对 啊，再一个就是新车的一个动力，像有现在得知到信息是 1.5T 的三缸汽油机，2.0T 的涡轮增压的发动机，然后还有一个混动及纯电动系统的车， 嗯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丰富的。 对， 到时候我们选择余地肯定会非常大。 可能咱们听众朋友会问，这么一个新的品牌，那地方的店可能咱买不到怎么办？但未来领克它会将以线上和线下共同销售的模式来做，所以呢，你们大家大可放心。而且据说有100多家的经销商现在已经宣布要加盟，慢慢就会建起来。 多多益善啊，大家相信都不会拒之门外的。 嗯 ，OK， 哎呀，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也希望大家在小长假度过这样愉快的一天啊！您要关于上海车展还有什么新车的问题，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来关注我们。来，明天上班了吧，对吧？ 嗯哼， 明天上班了，大家不要着急，明天我们要喊红包，偷偷听我们的节目，喊红包现金送给你，来弥补你上班之后的心里的烦躁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明天告诉你通关密码。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